放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经纶点亮，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，爱到最后受了伤，最高温柔。